是我的错，是你信任我的好结果。开始了战争，双方居然成为敌人。不能说我没全力以赴，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。岁月在黑暗里流逝，不会重新开始。曾经把你当作天地，每个呼吸要你肯定，为了你我分 冒险。 最后的最后。 太惭愧，让我独自安静去忏悔。或许答案在结尾，或许奇迹会反馈，或许时间能把一切敲碎。你不懂我的世界崩溃。 我不要太多猜猜猜，想太多不如去做一个行动派。夜晚了有多久没有肆无忌惮的大笑，人群越热闹我就感觉越寂寥，谁没走过黑暗的泥沼，谁没经过人生的低潮，勇敢尝试不同也是渴望云霄，谁在嘲笑无人对谁打倒，我要全力和所有的障碍过招，我们像被囚禁的困兽梦不到尽头， 还有 我的小宇宙。 还有我的小宇宙。